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的全新作品啊，叫做你要的全拿走。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把我们的新歌环节呢调到了明天。那今天呢，在这个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看一下榜上歌手他们已过的经典作品。其实说到胡彦斌的话，你一定会想起下面这首歌。胡彦斌出道的时候，其实 KTV 还是非常热门的娱乐方式，所以呢，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大家娱乐的方式，来讲述人们在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来听听他的表述，2008年的这首《男人 KTV》。 行走在刚刚想起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有的时候呢，我们走进 KTV 是朋友们在一起非常欢乐开 party 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男人孤独的在 KTV 当中唱着这样的情歌的话，可想而知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什么。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呢，一起来回顾一下胡彦斌他已过的创作。接下来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是出自2006年啊，出自他的专辑《一呼天下音》音乐会，我们来听听这首《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我曾试探着对你讲，将来一定会把你娶回家，转很多钱给你花。你当时红着脸，低着头跑回家。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你记得吗？我们一起玩攀崖，为了不让你受惊吓，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看着你心痛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很伟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胡彦斌的这首《你记得吗》。其实胡彦斌从出道以来呢，一直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在同一个时期呢，其实是在2007年啊，他其实有另外一首歌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耳畔。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三对三》。对，从前奏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那个时候呢，他在音乐当中就大胆的尝试不同的曲风。 心头多劳动，但就是团队运动，小心被对手操纵。 一直没有问过胡彦斌他自己是否是一个爱打篮球的孩子。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正在一起来听他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绝对是他众多尝试中国风当中的一首非常出色的小品，来听这首《诀别诗》。 沙气荡风起，五月的湛然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将，你的笑或者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岸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一生是胆好儿郎， 是叫你的笑或者怎么啊，没人泪断人肠，只能去人心明是胭脂他，诀别是两行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诀别是两行三行，谁来 歌的歌词非常出色，是来自于林文炫的创作啊。这个在2007年绝对是胡彦斌创作的高产期。刚才这首歌呢，在第七届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也获得了年度的20大金曲之一。它还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那就是在同一年啊，他其实也参与了另外的这个一个网络的游戏。啊，为这个网络游戏来创作，这个游戏叫做《大话西游三》，那这首歌呢叫做《潇湘雨》，同样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由林文炫来完成的。 那场雨下在心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今世爬上远去的马蹄，他日青春中慢慢燃起，你多情，因无心一笔，把我藏在等待里。花开在雨季，心碎在手里，那叫潇湘的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07年来自于胡彦斌的作品，这首《潇湘雨》啊。那今天呢，我们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现在目前在我们榜上有名的这些歌手，他们曾经的经典歌。在榜上，我们看到了孙燕姿的一首《风衣》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最好成绩是在亚军啊，还没有登顶。不知道在全新的明天揭晓的全新的榜单当中的成绩会怎么样？不过下个时段呢，我们回来要来听他的经典作品。在你的记忆当中，如果是说到孙燕姿的歌，一定会有哪一首呢？ 多年未曾淡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台长助理李杰、繁星戏剧村创始人繁星、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彦卓、主持人版奋不顾身的爱情全体演员及双方嘉宾、媒体同行100余人出席了本次打造广播戏剧合作平台暨文艺生活关爱行动发布会。繁星戏剧村经典剧目《奋不顾身的爱情》自2013年以来已经演出了2000多场，多次获得小剧场话剧票房冠军。此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繁星戏剧村围绕《奋不顾身的爱情》进行内容创作和营销上的合作，由北京电台主持人排演繁星经典剧目，无论对繁星剧目的宣传还是北京电台品牌的打造，都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北京电台主持人版《奋不顾身的爱情》将于4月到9月演出20场，其中4月7号到4月14号将进行首轮演出，详情请关注繁星戏剧村官方微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碌，为什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0:37。对，刚才在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小时预告了啊，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已过的经典作品。刚才那首歌叫做《我要的幸福》，印象特别深啊，当年是在这个电视上，然后看到，当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并没有关注过孙燕姿，但是我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个女孩她的这个唱歌咬字这么有特点，而且《我要的幸福》的副歌部分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旋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在2011年的时候呢，她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其实如果说到孙燕姿在华语歌坛能够独树一帜呢，很难得的是她虽然身材很小，但是她有无限的爆发力，并且呢她的经典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快歌。 我们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就像你跳跑无限，也许他早已过了最高点。 非常厉害，接续第一张专辑当中我们所熟悉的超快感，在第二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刚才的这首《零缺点》。好，我们把时间轴呢稍稍往后推一点呢，在过了严格讲应该是2年3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这首经典的快歌作品，来自于孙燕姿。 我想呢，在制作人思松和伟松给燕姿定位的时候呢，当他们发现她的音质和她的表现能力可以展现快歌的时候，在每张专辑当中呢，都会有这样的偏重收录这样非常有，在编曲上、音乐风格上都非常有特点的快歌。2003年的这首《神奇》。10:47，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榜榜，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神奇》。前两天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去啊，在流行音乐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歌词的部分，是非常直指人心的啊。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邓丽君的歌，然后当时呢就谈到了这首歌，而且是一个90后的孩子，脱口而出。我相信呢，这首歌的可能他未必知道到底，原版的创作是谁。那可能他听到的是燕姿的这个版本，不管怎么说，你听一下歌词，现在的歌词会不会还会这样直接？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7:02:37，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第一首歌呢是带大家一起来听了胡彦斌的男人 KTV。 那现在这首歌呢也表现了我们谭校长永远不老的精神，也是他的经典作品《卡拉永远 OK》。 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 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撇去的我在心头。 怎么说，这绝对是谭校长经典中的经典啊！爱在深秋，刚才我们选听的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我不知道你认识谭咏麟是在哪一年，但是啊，我必须说我自己的年代感呢，去记具体是哪个年份特别不好但是我相信呢内地有很多的这个听粤语歌的歌迷呢，恐怕都记得在80年代初的时候，具体哪一年我记不住了。然后这个中途呢，举办了一个非常大的音像展览，当时那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如此之多的来自于香港，然后包括欧美的这个唱片，那个时候是实在是一种震撼的感觉哦。原来呢，这个音乐有这么多的选择，当时我记得我就买了一张，应该是磁带，对。然后这是我听到谭咏麟的第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听到他第一首歌是不是这首歌。这是选自他的专辑《暴风女神》，听到的是同名的单曲啊。那个时候其实不叫单曲了，那时候只出专辑。好，来听听这首《暴风女神》。 狂风、眼风，怒似狂龙，巨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划破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恋火中，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恋火中，猛风当中，他拥抱我。哦哦哦哦，这刻身边只有风，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割不穿的空虚中，猛风当中只有我。跌跌碰碰，再次发觉太空中。 实在不同年代当中，特别是在音乐制作在技术上的进步呢，会给我们的听觉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如果是今天的 EDM 啊，对很多的年轻人觉得哦，原来音乐原来编曲可以是这样的话，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受到了这个来自于英伦啊，特别是新浪漫那个时候电子乐的影响，所以华语乐坛啊，特别是在香港，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歌，这样的编曲。金色的八十年代，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曲风会再次流行到我们的耳边。好，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浏览的是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的榜单上啊有作品出现的这些歌手，他们曾经的经典作品。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前奏，对，到了这个时期呢，谭校长就开始唱了很多很多的普通话的歌，然后把他的广东话经典改成普通话的版本。但是呢，我相信喜欢粤语歌的朋友还是喜欢听啊粤语的歌词。 风吹落，某人挥手中，换来万年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今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城市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中国，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 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旋律， 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会想起那个时候，这首歌呢居然流行到了街头巷尾不说，在很多的单位这个年终的联欢会上，也就是现在我们非常这个流行的最终的年会上呢，都会听到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其实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他这个也喜欢谭咏麟，所以在 KTV 的时候呢经常会点谭咏麟的歌。我之前并没有听过，是在他在 KTV 唱的时候让我知道了这首歌，谭校长的《像我这样的朋友》。 梦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地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血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让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谭咏麟的这首《像我这样的朋友》。希望很多喜欢粤语歌，是甚至喜欢谭校长的此时此刻呢，不管你在开车还是在家里，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旋律一起来唱这首歌呢，也是很多喜欢他的朋友在 KTV 必点的一首歌。来听这首《一生中最爱》。 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 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住，说一句想跟你一起。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又渐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我终于理解了，有很多主持人为什么会在直播间当中，然后听着一首歌，然后跟着一起唱。对，刚才我鼓足了勇气，然后也没有敢把话筒打开。没错，很多时候在 KTV 当中都会点这首歌来唱，谭咏麟的这个《一生中最爱》。说到谭校长的经典，那这首歌一定要出场了。时间来到11:25，十秒，我们来听谭校长的经典《朋友》。不过我们这个版本呢，是他和李克勤在演唱会上的版本。 繁星流动一个方向，和你一个方向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痴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万壑，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地手，朋友。 谭校长一路走来，他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经典，到今天为止呢，在我们的榜上依然还会看到他的身影。在去年的时候所出版的一张专辑《欣赏》和众多歌手的合作。那另外一位歌手呢，他也是在乐坛很多很多年了他的一首歌呢，新作品《连名带姓》在我们的榜单上呢，也差不多也是我们最长寿的歌曲了。要看看明天911期榜单当中他的成绩如何。那稍事广告回来，下个时段我们要来分享他的经典作品，他就是张惠妹。 从不相识开始心贴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痴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

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11:33，这里是刚刚回来直播的这个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带出的是目前在我们的榜单上，上周是排在亚军的位置，但是他已经上榜9个星期的张惠妹，上榜的作品是《连名带姓》啊。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听她的经典作品。那我们也一起期待，在明天揭晓的全新榜单当中，到底这首歌还会能坚挺多长时间呢？到底能不能登冠呢？ 在出道20年，2016年的时候呢，阿妹重新翻唱了这首她出道的第一首单曲，在1995年的9月份啊，那个时候的确是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她出道的第一首歌《姐妹》，的确是经典。现在听听看啊，当时的这个从立意、从题材、从编曲等等等等，包括阿妹的演唱，想不成为经典都难。啊，其实。每每在乐坛当中出现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面孔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啊，是一份惊喜。但是其实每一份惊喜呢，都跟他的幕后的功臣，是怎么讲，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有点伤感，但是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张惠妹。 我 Bad boy,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1997年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Bad Boy 啊，姐妹是她第一张专辑。那可见啊，这位功不可没的制作人刚才我才发现这个居连在她的第一张、第二张甚至第三张专辑当中有太多的作品呢，都是张雨生亲自填词谱曲的啊。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其实稍稍的时间要回溯一点啊，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 虚荣也好，贪心 11:53: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当然也是阿妹的经典。哦哦哦哦哦哦哦，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OK， 好，那最后一首歌呢，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阿妹的这首《三天三夜》。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呢，我们将一系列的新歌带大家一起来揭开全新的榜单。那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哦哦，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有三个半夜， 中午不要停歇。 三天三夜，有三个半夜。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00到2:00重播，余云主持《锵锵雀歌》，唱尽春日好梦酣。